调有关做法难阻民众发声，只会令人难以接收卫生保健资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重申支持以东盟方式处理事件，避免外部势力火上加油。在台湾花莲，蔡英文总统前往医院慰问寻日台铁列车事故的伤者，他说对死者表达哀悼之意，会持续协助家属处理后事，又感谢参与救援的人员，并且感谢民众礼让救灾车辆。蔡英文说后续还有很多工作，一定会全力妥善处理，希望事故死伤者家属可以得到政府最大协助，无后顾之忧。台铁局在官网设置专区公布死伤者名单，以供家属查询，又派员逐一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死亡慰问金是新台币100,000元，受伤慰问金是5,000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中线，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咧车龙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中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另外咧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慢线亦都有工程，影响到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慢线有工程，而家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其他路面情况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翻你一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在沙嶺那部分，直到今晚的6点，由罗湖站通去罗湖道的边境禁区是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前往扫墓。另外沙嶺道以及在罗湖道近敏感道路交界一段会临时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啊，到3号。咁啊，其实有阵时咧，就我年年都有呢句说话，一季咧，咁又过咗去啦。咁啊，整个世界就系咁转，转速就越嚟越快。喺越快嘅情况底下咧，好多反应都系嚟唔切，嚟唔切咧就会造成咧好多信息嘅混乱嘅交撞，大家误解就更多。咁啊，所以有阵时。每一个礼拜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觉得好似自己青春常在咁，眨下眼就10几年。咁啊，首先今日咧，我要回一个新加坡姓潘嘅先生啊，问我关于缅甸嘅问题。嗱，我觉得咧，我可以好清楚咁讲，我唔认识缅甸。但系结果系唔系呢位先生所推测的军方啊，抑或是人民啊，咁即系呢啲咁嘅嗰个对峙嘅胜负咧，咁我系咁讲，必定系啲地缘政治后边嘅各个持份者利益妥协嘅结果嚟嘅。咁我对佢哋嘅利益网络喺缅甸嘅具体情况唔了解，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确没办法说究竟是人民公义淹没政府啊，抑或是这个武力专政的小康社会。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两点论。事实上近这数以二百年计呢，所有这些很多的冲突呢，在地缘政治后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持份者各自的这个入局的。这样子所得来的利益的中介终点，或者某个时间空间推移之后得到的结论呢，就未必是我们所见到的两方的对峙的结果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这么讲，当某一边所谓赢胜利的时候，不等于就你所见到的那一面，后面可能很多的综合谈判的实力的对峙，大家精算的结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介小民呢，很多时候很容易将这些事情简单的两分化，很多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两点论来的。那么多谢这位先生。那么他又顺便讲埋关于这个，他有一次来信息给我说关于这个一些独裁者崩溃的时候血流成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已经谈了，就无谓再讨论了。那么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大家都注意了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很精彩的表演。我希望大家看这场表演呢，就要懂得看国际外交的表演。前台的表演就是那二十分钟左右，那么各自都在处演出他的这个策略和实力。但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重要的转变都在那一两分钟里面你们会见到的。那尤其是这一次中美之间正正式式出现一个我将会平视地跟你对谈，你不会是再所谓俯视我的优势的了。这一个的历史性的姿态可以讲话是一个拐点来的。所以美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的报告里面都用这个这样字眼，是一个重要的拐点。那么当然表演完之后，那么大家就注意了些花絮，那些花絮当然很有趣。那么更重要的后面呢，就是进入他们已经草拟好的那个剧本。我觉得所有这些谈判都是话给自己的国民听，话给世界听，宣示各自的国策而已。事实上很多问题都是之前充分交换讨论对撞，然后好在这个会上讲些什么，那么就给各自的国民看而已。咁啊，我哋系世界嘅花生友，咁啊剥花生睇下两大国佢哋嘅演员嘅演出。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咧，我就睇到中国呢边咧就系呢个好有经验嘅，已经入咗呢一类外交场合好长嘅呢个杨洁篪生同埋王毅生。而美国方面咧，基本上系呢届政府嘅新嘅呢个出场者，所以你会见到。美国这边是拿着张讲稿纸来读的，而中国这边呢，当出现了突然袭击的情况，杨洁篪生将话头一转，全部就是直接讲，他还立刻问谁做我的翻译，那么张京女士呢立刻表示我做翻译。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在所有的全世界的花生友当时望着的内容。那么后面的内容其实大家之前之后都知道了。当然在这次的事件里面，美国的事情的铺排也都是非常之精细的。 吓，譬如话喺中国嘅代表团飞紧去阿拉斯加嘅时候，就宣布制裁一啲人。又譬如好似话，佢哋嘅某啲嘅人嘅衣着啊发型，我谂都系精心设计，想刻意将中国放喺一个下风嘅位置嘅。咁啊，使我谂起喺上个世纪有一套片叫做《大独裁者》，就讲到呢个墨索里尼同希特拉两个会见，咁啊，大家咧就去理发，咁于是咧就大家较高，大家将自己张凳啊整高佢，整高佢，一路整高，整到最后就变成咧一场笑话。咁我相信咧呢啲外交上呢啲故事咧，将会将来好多嘢讲噶啦。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我饰演法仔这个角色。我觉得录广播剧和拍剧的不同之处是，录广播剧对于声音的演绎上面的要求是会高一点，所以今次是我第一次，所以多多指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4月3号起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尼泊尔，三位主持一起同大家回忆尼泊尔南望行山体验。 欧海星 好早已经在潘晓留低好多条脚毛噶啦。 仙牛 佢喺某年暑假突然改变行程去行 A B C。 榴莲 佢就战战兢兢喺队友鼓励之下勇敢挑战 A B C。 究竟三位主持喺唔同时间都行过尼泊尔嘅山，有咩深刻体会呢？ 今个星期六公众假期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记得听啊！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一场的外交的这个交锋，其实中国方面充分的准备。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观察者呢，亦都早已知道中国所有的立场是怎样，唯独的就是这一次正式摆明你不好可以用俯视我的态度跟我讲嘢。二三十年前你都冇咗呢个地位啦。咁呢一个呢係好重要嘅一个申述。咁讲到呢个外交咁嘅场合里面呢，我觉得喺上个月初啊，美国就有一篇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嘅一个报告，係关于佢哋嘅战略，外交战略同埋国内整个国家战略嘅一个报告。呢个报告相当长，我是用了他美国之音的中文版的里面一些内容。我非常注意到的就是他说全世界只有中国，他是给个形容词，他是威权国家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的竞争者。这个就是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作了一次很完整的定性。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代表的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但其中第二段最重要呢，他说我们这个报告是更重要的，是要找紧我们美国这一代人，一代人即是大概现在的十年左右，10到15年左右，这一代人仅有的一次机会，仅有仅有的一次机会，能够同时更新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这个策略的优势的调整自己 爭取呢個改變自己嘅地位嘅唯一嘅一次機會。嗱，呢一個咧，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呢一次嘅整個調整咧，係牽涉到國內嘅調整同埋國際嘅調整。嗱，無論點都好，中國正如我喺呢個節目好幾次都講到，我哋無論你中意或唔中意，已經被擺上國際舞台上。作為美國最大的挑戰者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成日都奉勸，特別喺香港好多從政嘅朋友，你哋記住，而家已經唔係話因為後邊有個美國，所以你可以喺香港做好多嘢，都有人即係可以用某種嘅價值觀去照住嘅，已經唔係咁嘅時代，係嘛？咁喺呢一點嚟講咧，如果誤判咗呢一點啊！无论是个人抑或他们的组织都会蒙受极大的打击和损失。因为正如我成日都讲，两只大象在这对撞，你是他脚下的小草，你以为可以干扰到那个大象的对撞吗？如果你小草行不开，如果你是小动物呢，最好有五块走五块。因为踩错一脚咧，你就咧扁晒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喺美国嘅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佢1月20号上任，3月4号就发表呢、这个咁嘅佢成个国家嘅策略。咁喺呢个里边咧，我哋睇到佢系非常之完整地去调整自己国家嘅策略，做好自己国家嘅嘢，又要。同中國處於既競爭又對峙又合作嘅綜合嘅狀況，咁呢個咧係白宮嘅安全戰略方針啊嘅一個總嘅精神。咁我相信喺今後嘅若干年裏邊，呢一個報告嘅精神咧，都會喺好多好多嘅中美同埋世界嘅地緣政治嘅對峙嘅時候。顯示出這個報告嗰個精神嘅，咁啊，對於我哋呢個香港人嚟講，或者我哋嘅台灣同胞嚟講，我哋更加要注意，而家中美嘅對峙嘅情況底下，有乜嘢事情將會發生？我個人係不斷想話俾我哋嘅聽眾聽，無論係東海釣魚島問題，這個台灣問題。香港问题、南海问题，这个地缘政治的大的板块摩擦对撞呢，一定影响我们今后5至10年的巨大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尤其是我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2027年这个时间表，因为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的时候，南昌起义100周年，建军100周年，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和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对于百年纪念呢，都有很多独特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那么稍后我会讲一下其他的这些跟中共有关的事。而建军100周年的2027年呢，我觉得大家要十分注意。我个人睇钓鱼岛问题，随时系会有一次小规模嘅全世界第一次尝试嘅核子可接受嘅核子破坏嘅碰撞，我认为会选择会出现在钓鱼岛，因为只有喺嗰度产生呢个摩擦，各自亮出自己嘅核剑。在那里试一下，因为那里住的人少，而更重要的呢，如果在那里出现一场这样的摩擦，日本就可以乘势修改宪法第九条，就将日本的军队的性质从二战后的屈辱的这个自卫队变成正式的国防军，修宪了，有了足够的社会世界环境来帮助他造成修宪的情绪了。同时如果那里出现一些战术核武器的使用的情况， 亦都会造成话，嗱，美国就会同日本人民讲，嗱，我落个原子弹炸过你，我而家亦都用核弹嚟保护你嘅国土，嗱，咁就拉平翻美国同日本之间嘅嗰个喺核嘅问题上嘅恩恩怨怨。嗱，各位，呢个我只系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嘅一种感觉。嗱，一个盛年喺呢、这个喺整个日本长期同埋港岛落核子弹嘅时候，我哋仲细，但系全世界只有佢一个日本系用过核武器嘅，被日武器炸过嘅，亦都只有美国系正式用核武炸过嘅。第二次企图尝试嘅时候系1950年，呢、这个朝鲜战争系马亚瑟想试用，想用呢样嘢。而歷史上亦都大家都知道，結果就係被美國總統所否決。嗱，所以呢，當我喺呢個節目大家有聽嘅時候，我去年一路講死啦！如果你試戰術核武器咧，整個核戰嘅機會嘅高咧係提高咗。嗱，大家唔好睇輕最近英國喺咁經濟處境咁困難嘅時候，將核武嘅存量提高40%。嗱，請大家注意。任何嘅世界嘅每一隻棋嘅行后面都必然有佢哋嘅大量嘅情报分析同埋呢个战略战术人员嘅研究，所以呢啲都唔系我哋一个好嘅迹象。但系我好相信喺我哋嘅东海、钓鱼岛、台湾、南中国海呢5-6年里面嘅摩擦都会系极之巨大。所以我是一个可能是多心，3月份的两会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习近平主席带着他的领导团队行出来，而他坐低镜头对着他，但他有很多秒，因为中央有规定的每个最高级的领导人多少秒在电视上出现那个镜头。啊！呢啲咧係我哋喺上個世紀50-60年代觀察中國問題嘅 A、B、C 嚟嘅，嚇邊個行先？行先幾多步？邊個咧？對住個鏡頭幾長時間？CCTV 用咗幾長時間影佢？啊！咁呢啲係有個規範喺處嘅，有個秩序喺度，有個潛規則喺度嘅。咁我見到習主席咧係好凝重咁嚟主持呢個會。的开始，当然你可以说他很重视很重视这个会，但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就在想，喂，他刚才开完一个什么会，或者这两天开什么会，为什么他的表情会这么凝重的呢？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讨论呢？这个是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观察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因为过去呢40年已经惯咗比较开放嘅资讯环境，所以大家咧就冇乜点去做呢啲细微嘅呢个观察。但我哋喺上个世纪训练出嚟嘅观察者咧，当删咗呢啲资讯嘅渠道，好多嘅公开资讯渠道，我哋觉得唔系咁完全透明嘅时候咧，喺我哋呢批人就会去谂观察呢啲小动作。小动作、小手势、小表情、小嘅时间，咁我觉得喺今后嘅5-6年啊，我好相信呢个地缘政治嘅我哋中国嘅三海咧，一定系麻烦不少吓。如果你睇下美国嘅好多个表现，成个剧本咧，你就唔好睇话系佢某场戏嘅孤立嘅剧本，一定同。某场大龙凤的剧本的铺排是有关的，所以我是对于三海会出现的问题，钓鱼岛会出现的正面的摩擦，特别是因为强调战术核武器，我深为忧虑。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输入个案，另一宗是有关联个案，冇源头不明个案。昨日有19宗新型肺炎确诊，至昨日累计病例11499宗。政府由下星期一起恢复新一批次的伏必泰疫苗接种，预约网页显示有多区的伏必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未来几日预约已经额满，其中中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全景围体育馆系统一度显示下星期二至日的预约全部额满，部分私家医院的社区接种中心，包括港怡医院、养和医院、圣保禄医院，至少星期二和星期三额满。政府早前说已经预约下星期一，即是4月5号接种疫苗的市民可以按原定日期和时间到所属中心接种，无需重新预约。至于早前预约在上星期打伏必泰疫苗的大约18万名市民，政府安排他们在下星期二至星期六自动预留其中一日接种。为了分流，部分市民会被分配到两个分别位于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或者何文田的新接种中心注射疫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有把关角色，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充分落实，因此委员会成员要取得中央绝对信任，而特区主要官员是由中央任命，加上不惧怕制裁，是担任成员的适合人选。对于有意见认为选委会新增地区分区委员会等组织代表，但成员由政府委任或有利特首连任，曾国卫认为不应该以阴谋论看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认为有关安排体现政治均衡参与和代表性。在台湾花莲，蔡英文总统前往医院慰问昨日台铁列车事故的伤者，他说对死者表达哀悼之意，会持续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又感谢参与救援的人员，并感谢民众礼让救灾车辆。蔡英文说后续还有很多工作，一定会全力妥善处理，希望事故死伤者家属可以得到政府最大协助，无后顾之忧。台铁局在官网设置专区公布死伤者名单，以供家属查询，又派员逐一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死亡慰问金是新台币10万元，受伤慰问金是5000元。当局继续调查这宗造成50人死亡的事故。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说，事件可能和工程车未拉好刹车掣或者刹车制故障有关，工程车司机接受调查。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星期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慢线是因为工程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的中线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还是挤塞的，车龙排到龙盘苑。咁另外受到水雾急收影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沙福道嘅快线亦都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最后再提提你啦，受到水务急修影响，坑口道近将军路医院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坑口道近将军路医院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就叫做五十年后，咁在我呢个喺香港出生、长大、受嘅呢个几十度角嘅转弯嘅教育嘅小朋友，到而家一个走向八十嘅一个香港人，咁啊，我自己所受嘅思想教育嘅影响。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民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到英国对我们的管治，都在我的脑里面就产生各种混合的情况。这个也是构成所谓香港的思想文化政治观察的特色。因为我们有很长时间是在一个比较这个开放的空间里面去观察周边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一下由现在看回过去的五十年，大概就是七十年代。那时最大的一个影响之一呢，就是毛主席的过身。后来就进入去开放改革，就一路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我哋如果以今日嘅时间画一条线，由而家画一条线去睇未来嘅五十年，最大影响嘅将会系乜嘢呢？咁我自己觉得最大影响嘅就系习近平所领导嘅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嘅管治嘅成果，以及喺世界同美国进行呢种博弈，喺全球活动嘅成果，系一定会影响今后嘅五十年。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喺我观察国家嘅社会发展情况里边，我系越嚟越感觉到，而家嘅中国政府，而家嘅中国嘅中央。中国的主席领袖是很多我青年时期感觉到的毛主席的领导的特色开始一点一点这样浮现出来。我是自己尝试一下将毛时代和习时代来一些很粗率的观察。这个是我在香港六十几年很接近观察中国，亦都能够望下世界，亦都能够去到世界各地去投资做嘢、开学校做生意嘅一个好有利嘅条件底下嘅一种思考。我可以睇到，如果我将习主席同毛主席用十个方面来比较呢，我觉得都是很很有趣的。总结来讲，我觉得他习主席是体现毛时代受教育受影响的青年人或者青年的干部。我跟习近平是完全不相识的，我只是即是认得他爸爸而已，识得他爸爸而已。那么他是那个时代的下乡知青，而我按年龄呢是那个时代的下乡青年干部。当然我不是在大陆的，我只是将两个年龄段来看，我们大概相差12年到的时间。所以呢， 在那个时间，他是从青年角度接受毛泽东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针策略、领导方式方法、工作方式方法的熏陶和影响。而因为可能他是在青年，所以他接受得是会更加直接、更加简单。而我因为在香港，所以我接受得会比较迂回，比较多思考一下，喂，咁啱唔啱啊？系咪咁啊？咁即系我哋就会多啲呢啲咁嘅考虑。而国内嘅年青人可能喺嗰阵时嚟讲，就系、是、可能系揸住红宝书吓、啊，即系毛主席嘅语录呢、这个，即系好兴奋咁样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嘅一批人，大家嘅经历有唔同，但系唔同当中有相同，相同就系毛主席嘅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所以我最近成日都睇到习主席好多个表现咧，系好有毛泽东时代嘅一啲特征喺处嘅。咁我啊尝试用十个方面嚟比较一下，究竟毛同习嗰个唔同嘅地方。嗱，呢度嘅比较冇优劣，是非冇。我只是说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见到毛当时是这样的，习是这样的。譬如举个例，特别是战力和意志方面，战力打仗和意志方面，习作为这样的、新的这一代，当然不能够跟毛主席这些建国时代的这个在炮火生命的挣扎拼搏当中成长的一代领袖来相比。但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我们无论是台海、金门马祖炮战、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啊，这些呢都是毛当时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决策。那越南战争呢已经是邓小平 的决策了，毛关时已经不在这里了。啊，所以呢你睇到喺战意方面咧，肯定咧呢、这个毛系直情系举手之劳，轻易地就面对所有百万人嘅生死嘅大决战，吓、啊，正如佢最出名一句，系嘛呢个讲到马克思要动用核武，嗱、这个呢件事呢啲对话呢啲内容。是在跨过鸭绿江这套纪录片这套电影里面讲的，不知是否属实，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解密的文件知道毛主席当时是不是真的这样说、啊、因为讲到情报告诉他马克思可能动用核武炸我们东北、啊、也都有一句就是毛主席说、啊、你打你的 核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些这样的气派当然可能大家也都不懂死啦，都不知道即是那个核战的那个连锁性的影响会是怎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修订基本法，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候选人的质素是高了，因为要过两关，那个竞争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相信很多候选人或者是选民觉得是没有意思去参与的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经典广播剧我们不是天使，1990年作品，亦舒原著。 呢啲咁嘅家姐要嚟有咩用啊？阿晴，你完全唔同你家姐。 蔡雅阁， 我哋同一类，同一种，我哋唔系天使啊。 罗嘉玲领衔主演，4月5日开始一齐重温《我们不是天使》，香港故事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无论点都好，面对战争那种的决志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领袖人的那个性格的决志很重要。我看过一篇邓小平在打完越南战争之后一个内部总结的历史文件，他说当时要决定在边境所谓自卫反击战打越南，他说军委经过两个月很彻底的讨论，讨论到上上下下，俄罗斯苏联是怎样，美国是怎样，欧洲是怎样，东南亚国家会怎样，讨论完到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决志。这个呢真是跟领袖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邓小平作为打惯仗的领导人，他对于这些这样的战争觉得湿湿碎。但是我们新一代的主席，即是习近平主席，究竟他们这一代有没有这个能量，有没有这个意志面对三海的问题、钓鱼岛问题、敌方的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这些这样的情况，究竟中共中央习主席的决志是怎样呢？我就觉得如果你观察下乡青年的特点呢，我就觉得不可低估新一代的领袖的决志。你说如果超越了下乡青年之后去到更新的一代，即是现在可能是五十零岁、四五十岁那代呢，我就不敢讲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已经很大的不同。我认为从未吃过苦、挨过世界的人，对于牺牲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是没有印象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两个领袖，在朝鲜、珍宝岛、中印边境到后来越南边境的战争就是邓的了。我觉得看到呢，上一代的领导呢是对于打仗呢是不是觉得这么难的事，这么有个很大心理压力的事。那这一点来讲，我们不知道跟住来的这五六年我们的中央领导的我们这个团队能否去面对横逆这些压力，去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概和斗志呢？我基本上我是看好的，得的，特别这次外交的对话。但是我觉得亦都因为存在着未打过仗的变数。我看邓小平在越南战争的总结，就是中越战争边境战的总结，七十年代那次就讲到一个班有几多人打过仗，一个排有几多人打过仗，一个连有几多人打过仗，一个营有几多打过仗，一个团有几多打过仗，好精细咁计算经历过战争同唔经历过战争嘅完全嘅唔同。咁佢讲到当时补充兵员嘅问题，佢话如果一个团或者一个师大部分系空额兵员临时补充入去嘅，七成系新兵补入去嘅，个战斗力同埋老兵嘅战斗力系完全唔同嘅。咁呢啲都系咧打惯仗喺惯战场嘅一啲嘅理解。咁当然有人话唔同啦，而家系禁制战争咁，系而家系禁制科技战争为主，我好相信。但系毕竟牵涉到大量人命嘅死亡嘅时候，个心理嘅震撼都唔系话咁容易去抵受得到嘅。呢个都系一个咧，即系好重要嘅 EQ 嘅考验嘅。咁但系因为事实上我哋现在经历过战争嘅呢个已经唔多啦。相反咧，美国系饱经战争嘅锻炼，佢几乎可以讲话冇一年冇战争，除咗川普呢四年。所以有人讲笑话要俾川普诺贝尔和平奖， 俾美國總統，因為咧係佢呢四年咧係撤兵同埋唔去開始新戰爭嘅。嗱，拜登一上場咧，第一件事都炸咗呢、這個即係敍利亞某啲點先。咁即係話咧，美國總統落命令禁制打仗，差唔多係家常便飯。咁啊，相反咧，中國嘅司令、中國嘅總嘅司令官即係主席呢啲落命令禁制。是不是能够咁即係有咁嘅气度同埋習慣呢？咁相信呢度大家都有多少差别。但係我好相信始终係要经过一次嘅实体嘅磨练。所以我自己係咁諗，中国嘅和平崛起可能係一个好主观嘅愿望。毕竟去到真係要企出嚟嘅时候，對家會唔會真係俾你和平崛起呢？抑或總要挑戰一下？所以我係有咁感覺，你話係完全可以避免戰爭嚟崛起咩？我相信咧，我如果睇個機會率咧，我認為總要有不同嘅 size、不同嘅個温度、不同嘅規模嘅一次考驗咧，係離唔開嘅。如果唔係咧，係無從講崛起。所以中國嘅站起來了，係由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一直到朝鮮戰爭，一場一場咁打，死咁多人，先至話俾人聽我站起來了。我唔相信講可以講出站起來了，我唔相信單純嘅經濟發展就可以站起來了。所以我覺得呢一代我哋观察住未来嘅变化咧，睇下两代嘅领袖，即系话习主席呢一代嘅时代嘅领袖，毛主席嘅时候嘅时代领袖，究竟喺战力呢方面、意志方面嘅比较系会点样样咧？咁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好注意观察嘅。第二点我非常注意观察嘅咧，就系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一窮二白呢72年嘅建設嘅整個過程。我係好高興睇到習主席咧係強調係延續，係延續，而唔係我哋講開放改革就否定前面，我哋講呢個國內嘅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否定開放改革。佢話兩者之間係一種好合理嘅自然嘅延續喺裏面，我好同意呢種講法。所以最近我喺上幾次講到講紀念華國鋒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想體現出一切係一個延續嘅過程，而唔係某一代嘅領袖突然間脫穎而出，就扭轉曬所有嘅嘢，就變咗咧好突出啦咁。我相信唔係咁。咁所以當然最近有啲講法又講到咧，會唔會有第三次嘅呢個歷史嘅決議嘅喺處話喺處講緊？咁我唔知啦，因為我都係喺報紙知道啊。因為每一次嘅歷史決議，40年代上世紀就係準備入北京啦。咁呢個重大嘅決議係牽涉到之前好多恩恩怨怨要處理清楚嘅，所以嗰度有個歷史嘅決議。然之後到咧呢個上世紀。呢、这個70年代文革之後，毛主席過咗身，又有一個重大嘅歷史決議，因為都係要擺平各種嘅呢個是是非非嘅。咁過去呢幾十年冇存在著呢啲不必要嘅是是非非，亦都冇存在著好多話好大好大爭議嘅問題。咁究竟會唔會開第三次所謂歷史嘅決議呢？咁我就唔敢妄測，因為我哋自己掌握唔到任何嘅資訊，任何一件事情做一定有做嘅理由，唔做亦都有一定唔做嘅理由。但無論點都好咧，即係如果我哋細心睇下今日嘅習主席，係好多無嘅領導方式、方法、風格、策略嘅痕跡喺裏邊嘅。咁我覺得呢一點嚟講咧，係我一路觀察緊，咁記得喺後生嘅時候睇毛主席嘅嗰啲指示啊、文件啊咁，最深刻印象到處都有嘅一個標語，就係、是、備戰備方為人民，備戰打仗， 地方，注意灾荒，为人民，一切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咁到现在我睇到嘅习主席嘅领导，基本上都系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嗰个方向。 深深